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庞若飞心情平静，步履轻松地走进小白楼。他首先注意的是关山林军装的风纪扣，当然他只是随意地瞄了一眼。关山林的风纪扣扣得规规矩矩，百分之百符合军人的内务条例。这个观察结果令庞若飞感到满意。这才刚刚开始，他要是这个时候敞开了风纪扣，那还叫什么对手呢？他要一开始就垮掉了，他庞若飞扭头就会走掉。当然他现在没有走掉，现在他跟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两个职业军人，两个职业军人中的佼佼者站在一起了。庞若飞很欣赏地看到关山林仍然军纪严整。关山林站在那里，目光炯炯有神，腰板挺得直直的。在庞若飞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他沉稳而有力地转过身子来，没有任何的惊慌和不安，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庞若飞还发现这间屋子太小了，关山林站在那儿就像一个巨人，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这不太容易做到，你就算是一只森林中的猎豹，如今你已经落入鲸笼了，你的尖牙利爪，你的腾挪扑茧，你的雄心壮志，凛凛威风，全都没有用了。何况那些猎人已经盘弄了你四天四夜，那些猎人当然算不上好猎人。如果是好猎人，情况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不是好猎人，才有了一种侮辱，有了一种羞耻，才有了自尊心的伤害。可是，他现在站在这间屋子里，却像是一个巨人。那四天四夜的盘弄，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他们甚至使关山林变得更加高大起来。他们是怎么说的？对，又臭又硬。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只有这一点儿，他们算是说对了。庞若飞发现，关山林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当庞若飞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同时感觉到来自关山林身上那股威慑人的力量。他们俩人站在那里，相距几尺，彼此的观察都是极致的，能洞穿对方的五干六腑。庞若飞走到一边去，从屋角拎过一张靠背椅，放在一处背光的地方，在那儿坐了下来。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他根本就不该坐下来，因为这样他就不得不稍稍扬起头来看对方。关山林站在那儿，从庞若飞走进这个房间直到他坐下，他都冷冷地看着他，没说一句话。关山林 和这位新调来的副政委见过几次面，但没有太深的接触。他还听说过关于这位副政委的许多轶事和背景。关山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老兵常犯的错误，他太看重资历了。关山林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有重视过这位副政委。43年入伍的兵，没有打过几个像样的仗，坐直升飞机撵到了如今的副军职位。这一切都是关山林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对关山林来说，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手，攻守都没有，他的面前白茫茫一片，枪炮声倒是响个不停，迷雾之中旌旗招摇，呐喊声喧嚣不止。他不知道他为何受到冲击，谁在跟他打仗？他讨厌这种不明不白的对垒。如此一来，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失去了。但是现在，他很快就知道谁是他的对手了。庞若飞半晌才问他：“知道为什么把你关进来吗？” 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 你和郭清前在军代办干了那么多事儿，你自己干的，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不要装糊涂，不要抵赖，这对你不起作用。 有话就直说。我没有闲心思跟你捉迷藏。 嗯，明天有个批判大会， 他们已经告诉我了， 这才是开始。如果你态度老实，革命群众会考虑你认罪的情况。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事，有什么罪要认？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你这是屁话，谁给谁找麻烦了？ 好吧，看来你真是执迷不悟了。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性质已经定了，你是军内一小撮。 哼，35年军队打得只剩下30000人，我是其中一个，如今是几百万，你要说我是一小撮，嘿，我就是一小撮。 你不要以为你打过仗是老资格就这么狂妄，你这个样子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 既然说到打仗，你打过吗？也许你倒是冲着人家的屁股放过2枪，你连仗都没打过，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当然，说到打仗，我是没法跟你比，在这方面你是有历史，但那是一些什么历史呢？我好像记得49年你在湖南青树坪曾经打过辉煌的一仗吧。 你什么意思？ 你急什么？哼，不是要谈谈你打仗的光荣历史吗？碰巧我也多少知道一点，真不幸。可是你有，你有，咱们不妨就谈谈。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说到49年你在湖南青树坪打过一仗，是打白崇禧的七军吧？七军是白崇禧的嫡系吧？要不是疲于逃命，军心不振，倒真是一块上好的肥肉呢。可是你那仗是怎么打的？这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没有吃上这块肥肉，倒是被这块肥肉噎住了， 噎得还挺厉害，要是没记错是丢了2700多条士兵的命吧。你倒是没朝人家屁股开枪，是人家朝你的屁股开枪啊。 放你娘的屁。 哎，你干嘛那么激动啊？打仗的时候你像个一点出息也没有的列兵，这个时候你倒是威风凛凛。 你个狗娘养的，我毙了你。 嘿，该毙的不是我，而是你。就冲着那2700条战士的生命，枪毙你100回都绰绰有余。所以关山林，你用不着在这儿趾高气扬的绷面子，你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清楚。庞若飞知道他第一次的打击是成功的，他知道对方的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这还不够，战线撕开之后需要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他站起来轻蔑地看了看站在那里气得发抖的关山林，朝门口走去。他推开掩着的门，朝外面示意了一下，进来了3个战士。他们都很年轻，身材高大，脸上长着灿烂的青春痘。他们是新兵，是那种从很苦的乡下招来，一开始就明白政治表现就是一切，是无量的前途和生命的新兵。他们在事先已经被告知要做些什么了。他们进屋之后就径直朝站在屋子中央的关山林走去。其中一个比另两个矮一点，长着一双可爱的对眼儿。当他看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你。他走上前去，先抬手一把揪掉了关山林军帽上的帽徽，然后以同样利索的动作一边一下撕掉了关山林衣领上的领章。关山林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像一只被拔掉了羽毛的孔雀，脸色铁青，低哑的声音说：臭小子，把他们还给我。对眼战士看着他，天真的耸了耸肩膀。关山林再次说： 你把他们还给我。 对眼的战士没有理睬他，转身走向庞若飞，忠诚尽职地将手中的帽徽领章交给了他。关山林扑了过去，他想从庞若飞手中夺回他的领章帽徽来，那个对眼战士拦住了他。关山林一把掐住了对眼战士的脖子，他把他踉跄地抵到墙角，他的一双手像掐小鸡儿似的掐住了他。对眼的战士脸色发紫，疼痛地呻吟着。站在一旁的另外两个大个子战士高兴地发现了他们也有表现的机会了，立刻冲过去揪住了关山林。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那个对眼战士从关山林手中救了出来。他们一边一个架住他，关山林气急败坏地跺着脚喊： 狗娘养的，把他们还给我，把他们还给我，否则我宰了你们。 对眼战士吐着白沫从地上爬起来，他生气了，他义愤填膺地扑了过去，抬腿照着关山林的腹部猛踢了一脚。关山林从两个大个子战士手中滑落下去，倒在他们脚下。庞若飞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一动没动，他充满怜悯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关山林，心里想起了一句俗语：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他想这话说得真好，然后他轻松地转过身走出了房间。关山林被抓走之后，乌云提心吊胆地熬过了一周。在这些日子里， 院子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由指桑骂槐迅速地转为指名道姓，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两条巨大的标语：打倒大军阀关山林，揪出残害我军战士生命的刽子手关山林。那两幅大标语让乌云有一种末日到来的感觉。一周之后，专案组来抄家，进门先勒令乌云带着孩子们到厨房里等着，然后翻箱倒柜，把家里抄了个底儿朝天。前后一共抄了三次，关山林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泾阳和湘月吓得直哆嗦，等抄家的人走了之后才敢放声哭出来。陆阳一直冷冷地站在一边，乌云怕他惹事儿，过去把他往厨房里拉。陆阳平静地说：他们抄得太慢了，我想进厕所去撒尿。只有襄阳对这种混乱局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跟在专案组的人后面，趁他们一不留神的时候，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的东西往厨房里拿，忙得一头大汗。等人走之后，他又到处去捡破烂，连那些破布头烂报纸也不放过。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几天之后，乌云接到专案组的通牒，责令他立刻搬出他们所住的那栋房子，迁到山下一栋平房里去。那栋平房原来是招待所，给来部队探亲的家属住的。招待所里还有两个探亲的家属，一见乌云搬进来，就像见了蛇似的远远地避开了。有人朝他们吐口水，有人在他们搬进来的墙上贴大字报。还有一次，乌云带着泾阳去卫生队看病，一个胖胖的干部老婆突然从一边过来揪乌云的头发，把乌云的头发揪下来一大溜。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乌云并不为自己担心，如果不是惦记着关山林，他甚至表现得很冷静。他是担心关山林，他太惦记关山林了，他担心关山林会出什么事。在家里最先发难的是吴妈。吴妈眼见大厦将倾，熬了几天连话也没说，卷着行李走人了。这种事儿吴妈解放前就遇到过，她知道再大的官儿，一旦失了宠，连个老百姓都不如，轻则摘了乌纱帽发配荒蛮，重则押往刑部满门抄斩。既如此，这时不走更待何时呢？倒是乌云被弄得很过意不去，家里被抄了几遍，存折被抄走了，一点钱也没有，人家给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也该给人家一点补贴呀。乌云就让吴妈紧着自己喜欢的东西拿一些，吴妈也老是不客气，简精细地收拾了几个大包袱，通知她那个老实的丈夫来接她，出门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有打一下，一副逃难的架势。吴妈这个样子还不如小勤务兵李布。李布被调回后勤的时候来跟乌云告别，他手里摆弄着那只笛子，低着头红着眼睛叫了一声阿姨，下面就说不出话来了。李布后来把那只笛子塞给乌云，他说：阿姨，这只笛子送给泾阳，他喜欢。说完低着头扛着他的行李出了门。乌云看着李布的背影在太阳下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渐渐地消失了。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乌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非常需要一个帮手的，但是他不想牵连任何人。乌云要朱妈也走，回山东海城老家去。朱妈很生气，先还说不走的话，要乌云把他留下来。后来脸红脖子粗的说，乌云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作自家人，是找借口要撵他走。乌云说不是撵他走，要撵能在这个时候撵吗？这个时候他是连赶人的资格都是没有的。朱妈说，哎，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不就是遇到了点天灾人祸吗？做人吃五谷杂粮，哪一年又不遇着点天灾人祸呢？乌云是铁了心的，任朱妈怎么求情也不让他待下来。朱妈后来只好同意了，但是朱妈有个条件，她可以走，必须带人一块儿走，一个是泾阳，一个是湘月，这俩孩子他得带着一块儿走。他不能看着他的孩子在这儿受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爹娘落难。乌云在关山林出事之后第一次哭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朱妈倒是很镇定，掏出自己的手巾给乌云擦眼泪，像哄泾阳似的拍着乌云的背说，你看你看你这个样子啊，倒像你是个孩子，你叫我怎么放心呢？乌云哽咽着说，朱妈，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哎呦，你这不是折我的寿吗？我一个做保姆的，我是什么恩人？你要真拿我对心，你就留下我来，这个家凉塌了我也替你撑起一半来。乌云擦了一把眼泪说，朱妈，还是走吧。你说的对，孩子们经不住这些，还是离远点好。朱妈叹了口气，哎，好吧，走就走吧，大不了就是躲上一阵子，等老关没事了，你立马给我派封电报，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来。朱妈在走之前的那天晚上，从自己的棉衣里衬里拆下了一个缝得密密实实的小包，她把小包拿到乌云的面前，把包打开，包里是厚厚的一沓钱。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猪妈在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从自己的棉衣里的衬衫拆下了一个缝得密密实实的小包。她把小包拿到乌云面前打开，包里是厚厚的一沓钱。乌云看着发愣。猪妈说，这是这些年组织上发给我的保姆费，我都攒着也没处花，原来说交给你你不要，我就再攒着10年了，一共攒了2120块钱，我呢把它分成两份，每份1060，你拿一份我拿一份，这一份是你的。乌云急了，猪妈，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什么干什么呀？这是钱，你才几天不使唤他，你就认不出来了。猪妈，钱我是认识，但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的血汗钱呢、你给咱们家帮了10年忙，这是你全部的报酬，我怎么能够拿你的呢？你为什么不能要？你怎么就不能拿呢？它是钱，不是蝎子。我知道这是报酬，我知道我给你家干了10年，这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老觉着我什么都不明白似的呀？你这就让我发火了，我是不想发火的。猪妈，你带着两个孩子，老关的事儿说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你的花号是个无底洞啊，你哥哥那里不是已经回不去了吗？你还得找地方住下来，这钱还是你留着吧。我把这钱留给你，不是让你花，孩子要花销，老关这里也少不了用钱的地方。老关现在年纪不轻了，就算官儿做不成，摘了乌纱帽也不能让他过得太寒碜呢。孩子的事儿你放心，海城我有一个姨，跟我一样也是死了男人没孩子，我就带俩孩子住到他那儿去。乡下不像城里，我有的是力气，刨个瓜种个枣也能对付一阵子。你放120个心，我要让两个孩子落下半两肉来，我就不是猪妈。这回猪妈做了一回主，不管乌云怎么说，她硬是把1060块钱塞进了她的手中。猪妈带着泾阳和湘月走的那天，乌云没有敢送，怕专案组的人发现生出什么事来。猪妈也没有背什么包，让两个孩子把能穿的衣服尽量穿在身上，假装散步出了门。出门之前，乌云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挨个狠狠地搂了一通，亲了一通。泾阳已经大了，文文静静地不说话。湘月上小学3年级， 正是撒娇的时候，母亲一搂一亲就抽得起来，乌云也流泪，搂着不松手。猪妈急了，她说：哎呀，又不是生离死别，就当出门串个亲戚去，你们娘俩这个样子倒叫人怎么个走法啊。乌云连忙擦了泪，对猪妈说：猪妈，到了海城安顿下来就给我来封信。 行， 我这俩孩子都识文断字儿的，我到家就买一大沓信封信纸，让他们兄妹俩轮着见天给你写一封信。猪妈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了，乌云不敢出屋，趴在窗户里头朝外看着，脸贴在窗玻璃上，把鼻子都压扁了。他看着两个穿着像企鹅似的孩子在猪妈的带领下一摇一晃地走远了，他的心都碎得没有了形状，泪水糊住了窗户，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等他把窗户擦干净了，一大两小三个人早走得没有踪影了。泾阳湘月离家之后，接着就是老大陆阳。乌云对陆阳的担心最重，他17岁了，已经是个标准的小伙子了，人长得英俊挺拔，而且极具煽动性和凝聚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阳就停课闹革命，他牵头成立了重庆市部队系统子弟的81红卫兵组织，出任组织的1号联络员。这支组织是最早冲击市委市府夺权的，但是两个月之后，这支组织反革一击，成了保皇派。组织后来分成两支，一支由54军政委于天龙的女儿于冰冰率领，继续举旗造反；另一支由关陆阳率领，铁杆保皇。后者实际上多为父母被揪出来的子女组成的。陆阳开始积极地组织他的队伍，破四旧立四新，夺权抄家，向地富反怀右和牛鬼蛇神们猛烈进攻，后来又竭力保护走资派。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让乌云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乌云要陆阳回到家里来，陆阳不干，整天红着眼在外面冲啊杀的。乌云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他们那样干实际上是给自己已经被揪出来的父母添更多的乱子。有一回陆阳被围攻之后回家来换撕破的衣服，乌云就把这话直接给陆阳听了。陆阳不服，说不是爸爸一个人的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大事，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不能当逃兵。陆阳大了，乌云拿这个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恰好这个时候晋中人来了，晋中人在关山林到南京学习之后仍然留在原部队，一直随部队打到了广东，以后入朝作战，当连长营长，现在是一支野战部队的团参谋长。解放之后，晋中人和关山林续上了联系，以后隔三差五地写一封信来。部队批判大比武的时候，晋中人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觉得窝囊，就给关山林写信，要求调到关山林身边工作。关山林写了一封信批评他，说哪有你这样的兵，受一点挫折就丢下自己的阵地往别处跑，这是逃跑主义。晋中人回信分辨说，我不是逃跑主义，我才不逃跑呢。关山林又写了一封信，说你不逃跑就好，你不逃跑就给我顶住，死也死在阵地上。 晋中人这次是出差路过重庆，顺道来看看老首长。晋中人一听说关山林被揪出来之后就火了，他说：“放他妈的骆驼屁！我首长怎么是大军阀了？他怎么是刽子手了？他要是军阀，也是无产阶级军阀；他要是刽子手，也是革命的刽子手。”过去一向不善言辞的晋中人，当了干部之后好像练出来了，说的唾沫星子直溅。晋中人要去看关山林，还真去了。去了之后，人家专案组不让见，一个劲儿的盘查他。晋中人把军官证掏出来，往人家面前一摔，他说：“你们问个屁，都在上面，77431部队参谋长。”人家要把他的军官证扣下来，他瞪着眼说：“你敢？你个小样，你扣，你扣一个试试，你泥捏的娃娃，逮黑瞎子，给你一颗胆儿，你也不敢。”人家知道野战部队的官兵都是大麻养的，不好惹，惹急了砸了你的庙，还讹你掏利资，还了他的军官证，把他给哄了出来。晋中人回到家还气得直跺脚，他说要回去弄一趟军列，拖一营兵来把老首长抢出来。乌云知道这些都是气话，是不能当真的。乌云说：“老晋，这话咱们不说了，就算真行，咱也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呐。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求求你。嫂子，你就别说求不求的，有话你就直说，能干咱干，不能干咱也干。天塌下来无非是动静大点儿，还能把人砸成神仙不成？”乌云见晋中人那副率直的样子，知道晋中人跟关山林一场也是枪林弹雨踢他出来的，信得过，就把话说了出来。乌云说的是陆阳的事。晋中人听了之后一拍大腿：“这还不简单吗？让他跟我当兵去，他不都17了吗？我在他这个年纪，小马枪都在屁股后面挎了一年了。”当下就这么决定了。晋中人也待不下来，打发人给陆阳捎信去，让他回家。乌云还有点担心，怕这事儿给晋中人添麻烦。晋中人一梗脖子说：“怕个屁，未必他还敢啃我一口不成。”陆阳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匆匆地赶了回来。刚进门，晋中人上去一把拽住就走。陆阳懵里懵懂地说：“上哪儿啊？”晋中人说：“去哪儿？去当兵。”说着人已经走出了大门。乌云还想给儿子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毕竟是出远门，怎么也得有几样洗的换的呀。等收拾出来撵出门，人家两个人早走得无影无踪了。乌云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心里一阵阵的抽搐，空空落落的。站了好半天，才慢慢的往家走。回到家，把包袱放下，人极累的往床上一坐。床是木板搭的，原先的家具都让组织上收走了。乌云坐在那上面，无精打采，看看空空荡荡的一个家，原来热热闹闹的十口人，如今关的关，走的走，就剩下自己和惠阳、襄阳三个人了。乌云强打精神，抬手想把两个剩下的孩子叫到身边来搂着，两个孩子都没有依他。惠阳目光淡薄，怕冷似的靠着墙角蹲着。 14岁的惠阳依然喜欢把黑冷的墙角当作他的怀抱。7岁的襄阳在一旁用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大哥陆阳没带走的包袱。这孩子是在揣摩那个包袱里装了一些什么，他根本没有留心母亲伸给他的那只手。当专案组到家里来给关山林取换洗衣服的时候，乌云提出要见关山林的要求，这个要求立刻被否决了。关山林的态度很不老实，他拒不交代问题，一直与专案组采取对抗态度，甚至在批斗会上他都与批斗他的革命群众争吵不休，简直是顽固透顶。如果他能与专案组采取合作态度，让他们俩见面的事倒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目前不行。乌云没有放弃，不断提出探视关山林的要求，每一次都遭到拒绝。专案组的人对他说，你们俩见不见面不由你做主，得关山林说了算。他如果老实交代问题，你们就能见上面，他如果不老实，这辈子你们也别想见上面。乌云再次见到关山林是4月份的事，那时候他们俩已经3个多月没有见面了。乌云是在关山林的批斗会上见到他的，过去的批斗会不让乌云参加，这次不知为什么突然开了恩，让乌云参加。乌云很激动，他甚至为有这个机会而感到庆幸，感到高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跟关山林见面都必须见他一面。乌云被勒令待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不许说话，不得随意走动。关山林和其他几个人被推上台来的时候，乌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关山林穿着一套旧军装，没有领章，没戴帽子，身上光秃秃的，见不着一星红，显得很矮板。他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这反而使他的样子显得更顽固。他的头被剃光了，但是看得出来那不是一次剃的，有一半剃得很干净，另一半却坑坑洼洼，很不齐整。后来乌云才听说，不齐整那一半是关山林自己剃的，他们把他的头剃成了阴阳头，以此来侮辱他。他回去以后趁他们不注意，把漱口用的搪瓷杯用脚踩平砸破，把砸破的搪瓷杯踩成一块铁皮，用那块铁皮一绺一绺把剩下的头发割了下来。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关山林已经干完了，手里拿着那块铁皮，平心静气地站在那儿，头上到处都是血口子，血流下来把他的眼睛都糊住了。乌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是觉得关山林的样子难看得很。关山林朝台上走的时候步履艰难，乌云早就听说专案组那些人心狠手辣，他们肯定打了他。乌云站在那里手脚冰冷，浑身发抖，台上开始呼口号，领头呼口号的是宣传队的两个兵，人和声音都很漂亮，这是高音喇叭没有调对，扩音器里老是发出刺耳的尖笑声。乌云看到人们呼口号的时候，关山林在台上也呼口号，人们呼打倒大军阀关山林，关山林就呼我是毛主席的兵，人们呼是把关山林拉下马，关山林就呼为人民服务。 他的样子正如专案组说的那样十分嚣张。他把腰挺得直直的，胸也挺得直直的。有两个战士上去把他的头往下摁，他不干，摁下去他又抬起来，还喊革命军人誓不低头。两个战士把他的双臂倒捡起来让他坐飞机，他拼命地挣扎，挣扎他身上的骨头咯嘣咯嘣直响，连乌云在台下都听到那声响。又有几个战士涌上去，连踢带打把关山林往地下摁，关山林终于撑不住，给摁倒在地上跪下来。领口号的战士就喊关山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关山林跪在地上还冲着地上肮脏的灰土喊着什么，但是声音已被口号声淹没了。乌云觉得一口血从胸膛里涌上来，一下子窜到嗓子眼儿，他叫了一声就往台上扑，身边的人立刻跳起来把他揪住，很快把他弄出了会场。最终同意乌云见关山林的是庞若飞。乌云在军代办政治委员郭清前自杀事件后再次提出要见关山林的要求。郭政委是28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身患多种疾病。关山林被揪出后不久，他也被揪了出来，审查、交代、批斗，一关一关的过。郭政委病多抗不住，最后自杀了。乌云一听说郭政委自杀的事件，就不顾一切地找到了专案组。这回他直接找了庞若飞，他说要么让我见关山林，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庞若飞当时的心情正不好，庞若飞倒不是怕乌云的要挟，这个女人丰润犹存，手指细细，近40岁的人了，身材还那么苗条，很招人喜欢。他说死，简直就跟说去听一场歌剧那么动听，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庞若飞担忧的是，军委的8条命令下达了。命令规定，军队的特殊单位坚持以正面教育的方针，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毛主席在命令上批了8个大字，锁定8条，很好，照发。这个情况无疑对军代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利的，现在必须尽快结案，必须让所有的案子继承事实，这样别人就无话可说了。军代办揪出来的一批人，别的案子都好办，就是关山林，他是个见了棺材都不落泪的家伙，什么方法都使了。要不是避嫌，专案组都恨不得把离着不远的扎斯洞白公馆中中美合作所那一套刑具拖回来，让关山林过上一趟。庞若飞看着面前这个急切的要见丈夫的女人，心里想也许让他们见见有好处。当年若没有虞姬那一吻，西楚霸王大概也就不会在乌江边上流芳百世的决一死战了。这个女人没有青龙宝剑，她也不是虞姬，她不死，看你关山林如何决一死战。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